OK，时间到，我们就开始今天主日学。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主日学，感谢你赐给这个教会这样子的恩典媒介。求你叫我们善用这恩典媒介。求你叫我们，因为珍惜你所赐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就使用这个恩典，包括在课前都有做适当的预备。求你祝福我们以下45分钟的时间，也求你祝福这个教会今天一切在主日。对你所做出的敬拜，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OK，我们要不要复习一下？因为已经2个礼拜了，复习一下我们上次所看的引言的这本书引言的第一部分，如何阐述圣经论？基督教该有什么样的圣经论？有别于犹太教，有别于天主教，有别于不信的人，他们也可以研读圣经，对圣经也有一套理论。关于这点，我就问一下，例如基督教的圣经论和犹太教的圣经论有什么不同？基督教的圣经论和犹太，这不是一个很有陷阱的问题。其实你从这个问题本身就可以达到答案。问题本身就是，有的时候你在看人提出一个问题的时候，你先看他的这个问题背后，他可能都不自觉的预设立场。这个问题有什么预设立场？按照字面解释。基督教的圣经论和犹太教的圣经论有何不同？预设立场似乎是他们在读同一本圣经，是吗？是吗？你认为对耶稣的门徒来说，当你说经文，他们跟法利赛人指的是同样的事情吗？是吗？是吗？保罗其他的使徒写信给教会说，这个你们要公开的读出来。在他们自我的认知之中，他们写的信有没有经文的权威？你们听懂我的意思了吗？基督教和犹太教的圣经论不一样，其中一个最大在乎，他们其实是读的是不一样的圣经，都是同一本旧约圣经，但是唯有基督徒将新约圣经视为经文的一部分。哎，这个就有很大的不同了。OK，那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圣经论有什么不一样？所以基督教我们可以再补充解释，当然是我们认知旧约总是指向新约，而新约解释旧约，这是犹太教读圣经所没有的。OK，好，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教呢？罗马天主教的圣经论，他们读的圣经和我们先看是不是同一本圣经？是，且好了，我们就先撇开他们的圣经里面有我们所谓的次经和伪经，这些我们并不认为是正典圣经，我们可以参考，但是我们不列入我们的圣经之内。但至少我们有的经文他们都有，不像我们有的经文犹太人不见得有。OK，好，那这点，那在其他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吴大哥。OK，对基督的认识有不一样，基督论不一样，但这可能是因为你可以说这也是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因为你怎么读圣经就读出什么样的基督，因为我们认知圣经就是基督的话语。当我们上一次在讨论圣经论，讨论到圣经它是上帝的话语，如果圣经真的是 Theopneustos 神所呼出的 ，right？ 上帝所呼出的，那么，他必然有其自我的权柄，自然本身就拥有了权柄，而这权柄必然是，如果他真的是上帝的话语，必然是最高的权柄。你没有办法诉诸其他的权柄来印证这个权柄，你顶多只能透过某种循环印证，因为这是上帝说的话。OK， 那罗马天主教是这样看圣经吗？ 不是， 不是 ，right？ 罗马天主教看圣经是由教会拥有那个甚至在圣经之上的权柄来裁决怎么读圣经，或简单来说，教宗说了就算。OK， 所以教会的权柄，甚至传统我们的信仰的传统怎么说，跟圣经有同等的地位。我们不会否认教会的传统，但是这教会的传统必然是 subsume 在，一定是在圣经的权柄之下，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教会的传统是上帝的话语所归纳出来的，但绝对不是 与上帝的话语平行，不是与圣经平行。 OK， 我们就来顺便一提好了，新教之内其实对圣经的权柄，圣经论也有很大的差异，但是我们刚只是提到一些基本上相较于新教或基督教之外，我们可以有的圣经论。那且不论说不信者读圣经和我们读圣经当然更不一样，改革中的读圣经的方法或对圣经的看法或圣经论，我们上次提到最精彩最精简最佳的归纳是在哪里？西敏信条第一章，西敏信仰告白第一章。 OK， 在那里其实有提到，圣经之所以是上帝的话语，不是因为某种人会说 Christ event， 你可能会听到这种话，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当圣灵在你心中工作，当你读圣经的时候，圣灵在你心中工作，让你认知这是上帝的话语，它就成了上帝的话语。你听出来这个有问题吗？这种论述有问题吗？ 有啊。 怎么说有问题？ 每一个人感受圣灵的方式不一样，那大家自己感受的就对。 也就是说，他把那个圣经是否真的是上帝的话语的时候，他也用圣灵，也用圣灵在你心中的工作，但是圣经不见得就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当基督的灵在你心中工作，叫你认知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它就是上帝的话语。你会听到这种论述，可能有些人用这种论述不自觉，这是 Karl Barth 巴特的论述，可以新正统的论述，但这不是西敏，这不是改革中的论述。西敏第一章特别讲到说，有很多东西可以来辅助我们认知圣经的确是上帝的话语，但是圣经之所以是上帝话语，绝对不取决于你是否认知，绝对不取决于圣灵是否在你个人心中工作，它是上帝的话语，之所以是上帝话语，因为它就是上帝的话语，跟你我他个人的认知没有关系。 OK，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圣经的圣经论，那这一段落在这边其实主要是讲到说，圣经怎么看他自己，上帝的话语怎么为自己做见证。 OK， 我们有提到循环论证。 OK， 这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他是最高的权威。他在这边有提到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圣经是一个非常，他在讲述的一致性的，从开始到结尾讲述一个故事或叙述一个历史，我们的术语是救赎历史。简单来说， 就是上帝怎么拯救一群人做他自己的子民，然后他是他们的上帝。OK， 所以在这个架构之下，我们看得出来，或应该努力看得出来，新约和旧约是一贯的。新约和旧约并非诉说两种不同的人得救的方法，或两个民族不同的救赎历史。OK， 第三。讽刺的是 anti right， 这家伙讲的 ，OK， 主教 anti right 主教好了 ，anti right 主教所讲的，他说我们述诸圣经的权柄，其实就在述诸上帝的权柄，这其实就是认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圣经自己也说。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有名的就是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个。圣经是经文，是上帝所呼出来的，中文翻译是默示的。OK， 好。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这是复习我们之前已经 cover， 已经讲过的内容。OK， 我们今天进到最后一步，最后一个段落，叫所谓的神学的圣经论。Theological doctrine of scripture. 什么是神学的圣经论？什么是圣？所以我们刚刚提到圣经的圣经论，什么是神学的圣经论？或者如果你要这样子分类圣经论的话，有点平行的那个概念，你们会说是什么？这个跟我们在上西敏第一课的时候有提到这样子的概念。如果我们说圣经佐证自己是怎么样的一本书，或它是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佐证自己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是用什么来解释上帝的话语？ 用经文解释经。 所以这个是我们熟悉的一个概念，或时常听到的就是以经解经 ，right？ 或者analogia scriptura 就是经文类比，这概念听起来好像很奇怪，但是其实很简单，就是我们认知圣经是上帝的话语，但是也认知圣经不见得每一个部分每一段经文都同样的清晰明了，所以当比较难懂的圣经的经文出现的时候，我们一定就是你在这边听到听习惯了，我们一定是首要使用其他的经文来解释你容易懂的清晰可见的经文来解释这段经文，要以经可解，以经解经。所以roughly speaking， 就是简单的来说，圣经的圣经论大概是跟这个概念有一种平行的关系，以经解经。但是神学的圣经论则是什么呢？有另外一个概念，就是 analogia scriptura， 另外一个经文的类比的另外一个类比是什么？跟经文类比会说在一起的。之前有提过，两三个礼拜前的讲道也才提过，就是讲到我们怎么知道亚伯是凭着信心献上祭，所以他和他的祭物都蒙上帝悦纳。就算没有希伯来书11章4节，我们也应该可以按照圣经整本的教导归纳出来说，如果他的祭物得蒙上帝悦纳，应该不是上帝喜欢吃肉，甚至不是他献上最好的祭物，而是什么？凭着信心。因为整本圣经都教导我们，你不见得需要靠某一节经文，不见得需要靠后来希伯来书 作者的十一章四节讲说他是因着信或凭着信。整本圣经都教导我们，人若非有信就不得上帝悦纳。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如果记得没错。如果我们没有那节经文，我们也可以归纳出来。这个原则就是什么？整本圣经的教导所归纳出来的原则，帮助我们读，譬如说亚伯献祭的这段经文。这个就不是用一节经文来解释另外一节经文，或某一些经文来解释某一段经文。这是用整本圣经的教导，这个叫 analogia fide， 信心或信仰的类比。所以严格来说，有些人搞不清楚，觉得 analogia scriptura 和 analogia fide 信心类比是讲同一件事。 No， 不是讲同一件事。所以类似的，这就是神学的圣经论，由经文所归纳出来的教义或教导，再重新回来看我们怎么看圣经。这样讲明白吗 ？OK，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在教材里面附上 Richard Moller 的一个他的那本拉丁和希腊文神学字典里面的一条，其中一条就是关于所谓的 principium cognoscenti， 认知或知识论的原理或者原则，认知原理或者知识原则。 OK，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机会看这个，就是这个认知或知识一定是讲神学的。我们的神学是从何而来，怎么而来 ？OK。跟这个 principium 这个原则有关的是另外一个字眼，你们之前也听过，我们也提到 principium essenti 本质原则。OK， 简单来说，本质，我们神学的本质是什么？对上帝的认识或对上帝的知识，它的本质是什么？本质就是讲，我们认知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啊？什么？对上帝的知识，其实那个这个叙述已经告诉你答案。对上帝的知识，神学的内容或对象是谁？神他自己，内容就是上帝他自己。所以这就是principium essenti， 本质的原则。但是你怎么认识上帝？怎么认识上帝？就是跟知识论有关系了。Epistemology， 我们认识的对象，可是先预定我们认识的对象，譬如说植物或者动物或者生物或者什么，那我们怎么认识这个知识？这个就是所谓的 principium cognoscenti。OK， 我们怎么认识？这边怎么讲？你们读了这个是直接翻译那个 Moller 的内容。你们觉得我们神学的知识的原则，认知神学知识原则是什么？ 我们需要一个媒介吧， 就是圣经。简单来说，就是圣经。神学是关乎对于上帝的知识，我们怎么得到上帝的知识？透过上帝他自己的话语，或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说，是自我启示。这个就是神学家所谓的，认知原理或者知识的原则，不是凭着自己的哲学上的臆测，哲学上的 speculation。不是经过教会的传统，首要不是某个人教宗说了就算，教宗的神学可能很厉害 OK， 但是都是必须基于这一个原理或者原则，就是上帝的话语，就是圣经。所以圣经是神学的认识上帝的最重要，其实也是唯一真正认识他的途径或原则。当然有些人可以说更小心一点，就是 上帝给我们两本书、right? 一本是圣经，一本是自然之书。但是我们在这边所讲的是那个真正认识上帝叫人得以得救，得于有份于他的那个知识，是只有圣经透过他自己的话语特别赐予他要拯救做他子民的人。 OK， 所以这个就关乎，就是你记得我刚才用词很快，特别赐予某些人才能够有这样子的，就是才能够真的领受，透过这个原理，透过上帝的话语领受对于上帝的真知识。这个的预设，那在圣灵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我现在有没有在延续这个课文的最后一段，但我觉得可以花一点时间，就是用 Moller 的这个概念，神学家应该很熟悉的概念来讨论到底是什么神学的圣经论，神学上我们应该怎么看圣经。OK， 所以当我们说经文圣经是我们认识上帝的最基本的原则或者原理，神学家会继续的在，你看你的那个手中的那个教材会进一步再分，有一个外在的认知原理和内在的认知原理，这个就跟圣灵的工作有关系了。外在的External 就是跟你不管你自己内心的运作思念如何，你的心智如何运作没有关系的，因为不论你自己怎么想，你怎么感受，你有什么样的领受，那个外在的认知原则仍然是圣经，仍然是上帝的话语，不会因为你的感受或你的领受有所改变。但是对你对我对他对某一个人，如果要认知这个就是上帝的话语，而接受这就是上帝的话语，而接受他的权威，他的 power， 他的独一重要性，你必须有圣灵。西敏信仰告白的用词是圣灵与圣经一同，并借着圣经在我们心里做见证，叫我们认知圣经就是上帝的话语，他的自我启示，只有借着他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认识上帝。这个就叫内在的认知原理。 OK， OK， 所以在这样的论证之下，这样的神学论述之下，这个圣经它就有自证性。自证性就是它的自我证明，它的权柄是来自于他自己。你刚才讲没有外在的，没有任何外在的证据可以佐证他，因为他就是最高权柄，因为他就是上帝的话语，因为他的权威来自他是上帝对我们所说的话。 OK， 这个自证性和自我解释性也就有密切的关系。我想到的经文就是希伯来书一章，上帝在以前是用多次的方式借着先知们对我们说话，如今在这末世是借着谁？他的儿子对我们说话或晓谕我们。这是圣经说圣经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就是上帝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话语晓谕我们。这个在彼得前书也得到呼应， right？彼得说其实圣经是什么，你们手中的经文就是基督的灵在先知的心中运作，叫他们看 这要来的救恩是怎么样的时候，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展现出来，连天使也都迫切的好像伸着头在那边看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right？ 所以你们时常在这里听到 就是我在讲到的时候我都不用向你们解释了，因为你们平常当就是我们时常在讲旧约经文的时候，我时常就说这是基督的话语，你们都应该心服的弟兄姐妹全然听得懂 这是什么意思。 OK， 好，所以他有自我解释性，因为他是自我见证的。他他有一个不可证成性，这是 AI 的翻译，没有办法有其他的证据来佐证他，最终，因为其实就是一个原则嘛。如果有其他的证据可以来佐证圣经是上帝话语，他的权柄，不管那是什么东西，他就已经在上帝的话语之上。那么这是不可能的，这是等于说在定义上就是一个 oxymoronic， 自我矛盾的。如果上帝的话语是上帝的话语，那就没有东西可以在他之上，还是这个意思。 OK， 然后接下来作者有提到 OK， 关于这一段大家有没有什么想法？你记得作者他还是说神学就是解经，你做神学不是，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所谓的处境化神学啊、地方化神学啊，这基本上就是很烂的神学，因为那个不是，其实 Tom Wright 的问题也是，保罗新官好像讲得很精彩，但是他们许多用来佐证你如何读圣经的是。Second Temple Judaism， 第二圣殿，所谓第二圣殿犹太主义、犹太教 ，Intertestamental Literature， 旧约和新约之间的一些其他的文献，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他们提出很多的论述，我是用一个例子，就是保罗新官好了，许多保罗新官学者好像说的很有说服力或什么，可是他们引用的东西，他们觉得我们太愚蠢了，我们的。观点怎么那么狭隘？你们都是自己说了就算，圣经引用圣经。他们所以引用了很多，譬如说当代的犹太教或者当代的一些其他的文献来佐证他们的观点。It's a fatal flaw， 我认为 ，OK， 这是一个很致命的圣经观上面的认知观上面的epistemological， 知识观上面的一个很致命的缺陷。但是对他们来说这不是缺陷，反而 anyway OK， 所以神学上面你必须是神学本身必须是基于圣经的，所以又是一种循环，基于圣经的神学，然后再来回头看神学，这样子归纳出来神学怎么样看圣经，大概是这个意思。OK， 我这样讲会不会有点 OK 吗 ？OK，OK，、okay. okay, 圣经论具有以这种以基督为中心的特质是恰当的，就是认知，就是神学的整个圣经教导我们的教导都是以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为中心，从一开始那好啦，我认为其实从一开始。从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就是以基督为中心，起初上帝创造天地，然后上帝说有就有，上帝和有就有的和创造物之间是什么中心，是什么中保，是什么说 Logos 道我觉得你不需要等到三章十五节，你听懂我的意思吗？Anyway， 都是指向基督的。OK， 所以 作者，这是引用作者的一段，他说：“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自由的凭着自己的主权，向他的受造物揭示 （reveal） 启示他的存在和他的位，他的道路，上帝和上帝的作为，上帝和上帝的工作，用另外的方式 ，OK。”然后这是在整个圣经的一个大的叙述架构之下，救赎历史 ，economy of salvation 啊，这个是有的时候中文翻译变成经论。我个人 ，I don't know， 我对这有点敏感，因为召会时常用这个东西，经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经论其实就是上帝如何在历史之中、时空之中工作 ，economy 就是这样子。那如何工作？为什么工作？你就是我们会说，我们会说，因为要拯救一群人，达到最终的目的。OK， 那在整本圣经的启示之下，归纳出关于圣经的目的，它到底在说什么？就是这个，这个就是所谓神学的圣经论。他说这个经论，这个上帝的救赎历史，上帝在时空中的工作，包括上帝的话语 inscripturated 写成圣经，这个也是上帝的救赎工作。圣经的完成本身就是上帝救赎工作的一部分，而这记录在圣经里面。然后接下来这一段话，我觉得作者的 I don't know， 他有点上帝的自我启示，这在你们的教材里面，上帝的自我启示是他在创造和救赎中行动的。 So 论到上帝的外在工作，神学家通常会说上帝创造和上帝救赎，或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新创造。 OK， 大家 OK， 所以上帝的这个在时空之中的工作，是同一种以他者为中心的表达，这什么意思？你们觉得？因为说实在，我自己不是很确定。也许他在这边用了一些某些学者习惯用我不熟悉的 other-centeredness。以他者为中心的表达是什么意思？如果是他者，为什么又能够以他者为中心？ 是以上帝为中心， 是不是因为上帝不救人，所以他用人来看？ 我倾向博瑞刚刚讲的，但我不太确定是不是他这个意思。就是说，上帝乐意向人启示他自己，就是一种对外发出的 ，right？ 因为他对自己的认知，这之后我们会提到，是全然满足、全然完全的 ，right？ 他不需要发出，叫其他人认识他。但是他之所以有了圣经，他之所以有了这个对外的自我启示，一定有对外的启示对象，就表示在某种程度，这是为我们为要领受启示的人所发出来的，所以这个以他者为中心，我觉得是这样，因为这正符合了上帝本来自给自足，他不需要创造人，他更不需要拯救堕落的人，但是他既然决定了要拯救人，这个就是对外发出的以他者为中心的一个行动，是这个意思吗？我认为应该是这样。所以他在下面又提到说，圣经不只是对我们启示 上帝他是谁，他的心意，他的作为解释这一切，他也成为一种独特没有办法取代的我们与他建立关系的工具。这句话什么意思？大家应该很有同感吧。这个跟 Moller 的那个 Principium Cognoscenti 这个字眼什么认知原则、知识原则，看起来好像很抽象。但其实讲简单一点，就是只有依循这个原则，这一个上帝的话语，这一本圣经，我们才能够与上帝发生关系。弟兄姐妹，不要太小看这句话的意思，因为这句话在很多的教会，很多的现在当代处境之下，人连想都没有想过。因为你们知道，你们可以在一个教会，在一个教会聚会多年，你从来没有读过，从来没有读圣经也就算，从来没有完整的读过一次圣经，然后你还觉得你可以跟上帝有很亲密的关系。你知道这样子的态度，这样子的说法在这个教会是不成立的，至少你们的牧者不会把你的话当作一回事。如果你告诉我你从来没有读过圣经，读过这一段那一段，平时也不读圣经，连圣经一次都没有读过，然后你觉得你跟上帝感觉很亲密关系，我会我也许不会直接点破你，但是你绝对不会在这个教会的认知之下，在我们的教导之下认知你是一个真的认识上帝的基督徒，没有这种事。OK， right， OK， 在这种模式下的圣经论是以基督为焦点 ，focus 在基督身上，上帝的儿子身上，因为上帝定义要 focus 在他儿子身上，要聚焦在他儿子身上。然后这样的圣经论，刚刚讲到是神学的圣经论，但是不是经过人的哲学上的测议或者人的讨论分辨什么什么的。是出于圣经本身，有解经归纳出来的对于上帝的知识，而且呢，他说是根植于三一上帝的位格与工作，根植于三一上帝位格与工作，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位三一上帝，他说 person and work。三一上帝的三个位格和他们的工作，如果你要这样讲 ，Yeah， OK， 好。但是是同一位上帝的工作，尤其是讲到他外在的工作，创造和救赎是，你还记得那个名言吗？三一上帝外在工作是不可分割的。相对来说，三一位格内在的工作是有所区别的。我顺便问你们，还记得三一论有所区别？什么区别？什么是三一上帝的内在工作？ 天父在永恒里生了爱子，然后爱子跟天父差遣圣灵。 内在的运作 operation， 我觉得运作好了，运行好了，不外乎就是那永恒的出生、永恒的被出生、永恒的呼出。永恒的被呼出，可以讲的更多，但是 relations of origin 关系运作就定义位格之间差别。除此以外，位格之间你没有办法再做其他的区别，但是你必须要有所区别。 anyway， 以基督为焦点，由圣经自己所上帝的话语自己塑造出来的，而且是基于三一上帝他自己，他是谁和他在时空之中，特别在时空之中的工作， 这样的圣经论。OK， 请说。 内在是有所分别，外在是 不可分割。 哦，对，是 OK， 是 distinguished， 必须有所分别，但是外在工作却不可分割。所以这在讲什么？你不能说只有上帝的儿子第二位格道成肉身，他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他道成肉身，从经文和他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用这个例子好了，都是三一上帝的工作，你没有办法把它分割开来。你可以说，简单来说，是上帝差遣他儿子上十字架，是他儿子自愿舍去自己的生命好再拿回来，是圣灵驱使他上十字架，在他十字架上他没有下来，因为是有圣灵在他心中hold 住他。 你就这样子讲了，道成肉身也是 right， 基督取了一个完整的人性和自己联合，圣灵为他打造了一个，为他预备了一个身体，是按照父的旨意。你听懂我意思？ 就大概是这样子。所以神学家会在说，这个工作你可以 terminate， 有些工作特别终结于某一个位格，譬如说是第二位格死在十字架上，你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不能说那是只有第二位格所成就的工作，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有内在工作则有所区别，因为父不是父啊，对不起，父不是子，不是圣灵子，不是父，不是 anyway OK。 好，我们最后这个，他说神学更关心的是宣讲而非证明。其实他说这是引用 Moller 那个字典的一个段落。这个段落在你们的教材里面有中文翻译，是神学不仅是一种论证性的习性，不是神学不是一种论证性的习性，而是一种展示性的习性。I know， 神学怎么会是一种习性？Habitus， 但是老一辈的神学家认知神学是一种习性，或者用另外一个我们熟悉的神学不外乎是什么？神学不外乎就是讲完整一点，在教会处境之下，倚靠圣灵，指向基督，向上帝而活的真知识。这样，所以向上帝而活的真知识，你可以看得出来，所以这个知识不是死的，不是只是论事，它有 practice， 有 praxis 在里面，有要能够让活出来，你没有办法活出来的。所以神学家讨论说，神学的本质有什么？是知识吗？是智慧吗？是什么？所以通常改革中神学家、正统神学家会认知，神学是有两个，它有 doctrine， 有教义，也有实践，这个才是真正的神学。所以 habitus 这个不是一个习性，跟实践有关系了，是你活出来的真知识，对上帝认识而活出来的一个 habitus， 一个习性。但这习性是什么？不是要论证，而是宣告。这个跟之前我们上一课提到，就是说明白这一点，跟我们不信的家人讲基督就不会那么的可怕，我认为。因为你没有，你最终你不能够证明，你不能够证明上帝的存在，你不能够证明基督，你只能最终你只能向他宣告。然后如果他听到上帝的话语，圣灵如果神施恩给他，那不是你的工作，会在他的心中与他所听到的上帝的话语一同向他证明上帝他是谁，上帝的儿子是谁等等。 OK， 所以神学首要是向人宣告，不是论证。然后最后一个，他说神学这个圣经论帮助我们看到这个圣经论所讲述的故事，不是从头，不是从尾，而是从中间开始。 他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从耶稣基督中保中间，旧约都预告他来，新约他来了，然后我们现在是活在之后，他在中间。Anyway， 这个的意思，以基督为中心的圣经论，因为圣经就是基督他自己的话语。OK， 好，好，好，时间到了，志成，你带我们做结束祷告。 上帝，感谢你让我们在早上在服务聚会前有一段时间来透过牧师的教导，让我们能明白更明白上帝的话语。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时常的来默想你的话语，因为我有你的话语能带领我们走一条生命的道路。谢谢主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是奉告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祈求。 阿门。